哎呦，搞什么？ 包子在频道里叫道。他虽不像黄少天那样话唠，但比起很多选手已算话多。尤其是作为新人，大家几乎都在比赛里谨小慎微，专心致志打好比赛，上限不够，真没多少新人在比赛里吐槽个没完的。包子非但总吐槽，而且槽点更是非常让人难以琢磨。一些再正常不过的事，比如多打少，都会被他理直气壮地斥责。此时蓝雨突然转火，并切断了他与叶修之间的联系，又让他不忿起来，好像蓝雨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似的。 你们到底想怎么样啊？ 包子叫道。蓝雨诸位哪里这个，三人的角色转火了包子，但作为 box one 战术，显然黄少天对叶修的缠斗才是重点。 喂，过得了我这关吗？ 黄少天那也不会闲着，嗖嗖嗖顿时也刷起拼来。包子虽然有奇怪的槽点，但到底还是无法和黄少天交相辉映，数量上差距有点大。 啰嗦， 叶修只简洁地回了两个字，居木笑身形拧转，就要从叶雨生凡身旁掠过。黄少天的反应也极快，叶雨生凡转身，剑起，逆风刺。原本挥剑成圆的逆风刺，在黄少天的操作下，顺着身形的旋转放出，最终在空中划出的是一道扁扁的椭圆，拉出了不小的横向距离。后跳，君木笑非但没能绕过，反倒是被叶雨生凡逼退了一步。轰轰轰，炮火在此时降临。苏沐橙没有去支援看起来更危险的包子，反倒是将攻击先投放到了叶雨生凡这边。二打一，三打一，交换还是助叶修迅速突围，观众一时看不清意图，就连解说潘林和李一博也没敢妄下结论。这场两队的对决节奏变化那叫一个快，更罕见的是蓝雨今天打得非常积极主动，而不是他们一贯的防守反击。 是因为针对星星包容星选手的话，主攻更容易抢到主动吗？ 潘林和李一博只留下了这样的猜测。战斗发生在了两端，而这时转播的镜头却交给了一个未介入战斗的角色，海无量。方瑞的海无量之前猥琐绕背，蓝雨察觉却未戳穿，不动声色化解。方瑞不肯善罢甘休，继续走位拉出角度，一副死活也要借助一下风眼的狂风风势打击一下蓝雨的模样。 方瑞这有点赌气吧？ 看到画面中海无量还在顽固的走位拉角度，潘林说。李一博不语。这样关键的比赛，方瑞这么一个经验丰富又狡猾无比的选手会和人赌气，应该也有什么意图的吧。李一博仔细看着海无量前进方向，连李一博都疑心上了，玉文州又怎会不注意。这段的战斗局面已算明了，黄少天 box one 叶修，但苏沐橙支援这段，黄少天相当于以一敌二，看起来这成了 box two， 但事实上黄少天的叶雨生凡是一个剑客，近战职业，沐浴成风远程吊在远端炮轰，这是人主动凑过来攻击他，而不是他把别人牵制控制住的。这个 box two 还是很水的，至少苏沐橙这端想走就走，想转火就转火，黄少天是控制不了的，他能全力阻挠的只有叶修，而他的目的也只是如此。以一敌二，而且是昔日联盟最佳搭档，这当中的难度自不必说。而黄少天正在做的，让很多人忽然回忆起了上一轮星星和蓝雨的战斗。那一场的团队赛中，魏琛，蓝雨昔日的队长，在战斗中所做到的事，不就是一拖二吗？一个人拖住了蓝雨的玉文州和卢汉文，为此魏琛最终牺牲了自己的角色。那么黄少天呢？黄少天不同，因为他并不是要死命地拽住这两个人，他只是盯着叶修的君木笑，来自沐浴成风的攻击只要不干扰到他的这一目的，他就不予理会，很集中很纯粹的注意力，干扰的是苏沐橙还是谁，他根本不在意。 这样的程度让喻文州都喜出望外了。事实上，对这个 Box One， 他一开始并没有觉得会持续多久，因为他这端的集火包子入侵后，星星空闲的角色就太多了，黄少天的 Box One 很容易就被打破。事实也正是如此，苏沐橙果断地先来破解他们的 Box One， 谁想黄少天居然是这样的顽强，这样难得的机会不容错过。蓝雨全队都感受到了，对包子入侵的攻势更紧。包子这会儿可连频道里吐槽的功夫都没有了，包子入侵东滚西爬，狼狈万分，虽狼狈但却没有被困死，真是难缠呐。蓝雨诸位的视角又落向了星星的另一位角色，小手冰凉。安文义的小手冰凉，在别人无暇顾及包子的时候，他的治疗给予了包子最强力的支援，没有任何干扰，看护的目标只有一个。这种情况下，时机把握异常精准的安文义治疗水平堪称神级，再加上他那角色小手冰凉高爆发的治疗量，将包子入侵变得异常坚硬。蓝雨不得不再做微调，喻文州的指示下，郑轩对小手冰凉关照起来。虽然同是远程，但弹药专家的攻击节奏远比术士要快，负责限制治疗无疑更适合。但是郑轩这一准备朝小手冰凉发动攻击，却发现枪林弹雨的射程有些够呛。没办法，郑轩只能让枪林弹雨向前站位，这小手冰凉的治疗是需要阻挠一下的，否则三人输出效率大减，黄少天那边压力很大，随时可能被突破，他们这边还是要尽可能的抓紧。结果枪林弹雨朝前，小手冰凉却在往后。安文义察觉到了对方意图，于是也在朝后站位躲避射程。郑轩只好继续加紧枪林弹雨的步伐，喻文州在看到这变化后突然心里一紧，视角连忙朝后一转，轰天炮，方瑞的海无量出招了，念气在狂风中看起来是那么的模糊，但是速度却极快，和风仿佛融为一体，转瞬之间就将枪林弹雨给覆盖了。枪林弹雨顿时好像是被风吹起似的，一起就飘飞出去了。喻文州想做提示，已经迟了。他一直没有忽略方瑞的存在，只是原本的站位方瑞暂不构成威胁。喻文州想像之前一样先假意忽略方瑞，在最后时刻不动声色地将他的意图给化解，如此一来方瑞就将一直是以一种透明的形式存在了。但是安文义这个治疗却突然打乱了这种平衡，小手冰凉的站位以及后退让郑轩不加思索地就让枪林弹雨赶了上去，于是不再是方瑞努力完成海无量的走位，而是枪林弹雨的走位主动让自己送上了适合海无量借风势攻击的位置。一切变化就都在那么几步之间，由安文义引诱出来的几步。饶是喻文州反应意识到问题时都已经迟了，枪林弹雨被一记轰天炮轰飞，借风势吹风的效果异常强势，枪林弹雨直接是从风区被掀了出来，而他之前在向小手冰凉的方向走位时，对包子入侵的攻击却未停止。这突然的中断，蓝雨对包子入侵的攻势立即出现了空档。包子入侵立即连滚带爬地从空档中钻出，卢汉文的流云挥剑急速，包子入侵反身就是一板砖。 回马砖！ 这家伙还在频道里嚷嚷呢。也不知是不是太早接触黄少天染上的毛病，包子也喜欢出招的时候嚷点名词。职业比赛出声没用，只能靠打字，这一直让他有点烦。这所谓的回马砖来得突然，但卢汉文的反应也非常人，刘云一偏头避过，见识不减，只是在注意到另端苏克萨尔的举动后，见识稍做了一下改变。 哈哈，像了吧。 包子发现刘云攻击有变，得意非常，包子入侵抢步就要顺势反击，却不知这是卢汉文故意放出的空档，而这空档不是放给他自己，而是放给那段的索克萨尔。六星光牢，光柱立下，包子忙闪，但还是迟了些。 放我出去！ 包子又在频道里乱叫着，他的包子入侵已被六星光牢锁死。局面被打乱的情况下，宇文州当机立断，暂不执行对包子入侵的强攻。不过用一个六星光牢将其锁住，就好像是将之前的攻势做了个保存似的。先停这儿，咱消化眼前的局面，再读取继续。海无量，一直都有些透明的海无量，此时可是威风凛凛了，因为他终于是抢占到了风眼中的最上风，而这狂风对他的念气攻击加强极其显著。一记轰天炮轰飞了枪林弹雨，方锐的海无量再朝宇文州的索克萨尔走来。宇文州不慌，索克萨尔走位和海无量保持角度。方锐对攻击角度如此执着，并不完全是因为这种角度下风势最强，更重要的是若非达到一定角度，气功师在狂风中的发挥很受限制。就比如垂直于风向攻击目标的话，那若非贴身距离，轰出的念气呢，基本都要被风刮跑，根本没办法实现正常攻击。这一点方锐大概也是知道的，但宇文州比他知道的更清楚。这可是蓝宇的主场图，而蓝宇战队中也有气功师，所以宇文州对方锐的气功师绕背才会应对得十分大胆，因为他完全清楚狂风对气功师的利与不利。枪林弹雨被轰飞，事发仓促，不及应对。可是此时方锐想再针对索克萨尔，宇文州不会再让之前那样的意外发生。